大家今日咧就呢個啱啱做節目之前咧，林鄭就開咗呢個記者會啦。咁而家就取代咗呢個四點鐘嘅警察方言大會啦，就變成係呢個全個政府嘅方言大會。咁啊，之前咧就啱啱講緊咧，就係話因為世衛就叫大家唔好歧視大陸，咁所以就唔封。咁啊，今日咧又再進行呢個叫做擠牙膏式嘅封關行動。咁啊，封咗呢個嘅羅湖啦，同埋呢個黃江啦，咁樣敏感度就剩翻呢個機場、深圳灣咁樣。咁啊，但係咧，原來咧就亦都係假封嘅，假封關嚟嘅。咁因為咧喺呢個嘅主要嘅入境裏邊咧，而家咧境基本上就係以機場同敏感度為主，同埋呢個深圳灣唔係敏感度，機場同深圳灣為主。咁啊，深圳灣主要就係車啦，私家車啦。咁而呢個嘅機場就係飛機，咁大家一陣間我解俾大家聽點解剩翻呢兩個呢、這個穿咗嘅避孕套啊，篤咗兩個窿喺度，咁啊即係預防呢個疾病係冇幫助嘅，篤穿兩個窿嘅避孕套，咁啊亦都係咧叫做死唔瞓巢。咁今日咧就記者問佢係咪因為醫護罷工，咁佢就話完完全全同醫護罷工冇關，咁啊呢啲激烈嘅手段係唔會得逞嘅咁樣。咁啊，記者亦都問佢係咪同市民對著幹，唔肯全面呢個封關咁樣，咁啊報復咁樣，咁啊佢話唔可以用呢啲咁嘅字眼咁。咁你可想而知，其實啲記者都好客氣添，我覺得。如果俾我就行出去攞住個麥直斥其非，然後就走人添啊，都唔聽佢答乜啊。所以我話香港嘅記者都係其實好斯文，即、就、係、是、去到天怒人怨，香港將會成為逆浮。喺咁嘅情況下邊。仍然容許呢個咁嘅，即係我都唔想講粗口嘅。其實呢條咁嘅撲街死八婆喺度咧，就繼續喺度咧，係咁樣嘅大放厥詞去侮辱香港人。嗱，一陣間咧，我哋就會講下其實幕後係咩問題，點解要死都唔肯封，特別係機場同埋深圳灣係絕對有原因嘅。 咁佢自己所講，之前啱啱打到昨日之我啦，佢就用呢個世衛總幹事呢個譚德塞呢個埃塞俄比亞嘅呢個政客嘅講法。嗱，佢唔係醫生嚟噶，佢聲稱係一個衛生部長、公共衛生嘅專家咁樣，其實係一個政棍嚟嘅。聽咗呢個政棍所講，就話世衛都叫大家就咩啦咁樣。咁啊，一路以嚟咧，其實你留意一下，佢一翻嚟之後喺呢個 Davos 瑞士嘅達沃斯論壇翻咗嚟之後，25號咧。就由他去宣布一系列的抗疫措施。因為今天準備做節目，就很細心看完他記者會所講的東西，他每一個觀點都會根據這個 WHO 的建議來去作為他的最終的決定的這個論據，來去駁斥香港的政黨、專家、醫生、醫護等等。這樣25號的時候，他的根據就是說世衛都沒有將這件事列為這個叫緊急嘅國際嘅疫症嘅事件咁樣，咁啊，琴日咧就講咧，就係話如果全面封關咧，呢個世衛亦都講咗，就係咧咁樣嘅歧視性行為係唔啱啊，唔應該就係用呢個嘅所謂嘅停呢個航班啦，同埋呢個旅遊嚟去作為一個嘅對付中國嘅方法咁。咁啊，成件事睇落去，你見到林鄭好似係咪離曬地啊？有人話佢係咪因為精神病啊？見到佢嘅眼簾下垂啊？食緊藥啊，瞓唔到覺啊，各種各樣嘅理由，包括我以前認識嘅政府中人咧，都 provide 唔同嘅解説俾我聽，就係話點解林鄭唔封關？我呢個禮拜裏邊聽嚟聽去就係點解林鄭唔封關？咁咧就有個人嘅理由啦，有精神病嘅理由啦，有佢呢個反社會人格嘅理由啦，亦都有佢由呢個六月反送中以嚟同香港人對着幹復仇嘅心態啦，亦都有呢個嘅。基本上就是話呢個內地唔俾佢封咁樣，咁啊各種各樣嘅理據。咁啊今日同大家就從另外一個遠少少啊，好似呢個警察公共關係科嘅講法，就係拉後少少睇下個 full picture 係點嘅咧。咁就從中美之間喺疫症裏邊嘅角力，同埋咧習近平呢個人諗緊乜，你先至知道林鄭諗緊乜嘅其實。因為你淨係睇林鄭咧，你係唔會知道點解佢會咁做嘅。你只會將唔封關、將香港擁去呢個疫埠呢個咁嘅深淵地獄裏邊咧，就係佢個人嘅問題。我覺得呢個根本上就係一個中共體制成個中共獨裁體制滅亡嘅過程嘅一部分嚟。其實咁點解咧？嗱，首先就係要由呢個嘅1月22號、23號世衛嘅。專家會議裏面點解當時決定係唔將呢個武漢疫情列為呢個重要嘅事件呢？咁好啦，睇一睇第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大家叫做中美疫戰嘅 number one， 咁咧就要認識呢一個概念。呢個叫做 PHEIC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就叫做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咁就叫 PHEIC。咁啊喺1月22號、23號開會裏邊，當時22號大家都估計世衛會將呢個嘅武漢肺炎咧列為呢個 PHEIC， 叫做 THIC， 同 FAKE 嘅發音係差唔多嘅，會列為呢個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咁點解唔列咧？咁據上個禮拜法國的世界報就將呢個內情披露咗出嚟，咁啊絕對係同呢個埃塞俄比亞嘅政棍係有關嘅。其實咁點解呢個 PHEIC 咁重要咧？咁樣嗱，咁你就必定要睇一睇呢個世 WHO 喺上一次沙士裏邊呢個前挪威首相做咗三屆嘅挪威首相嘅布倫特蘭點樣力拼中共打敗呢個胡錦濤。然後逼呢個胡錦濤揮淚斬馬谡啦，真係就斬咗呢個孟學龍同埋呢個衛生部長，然後改派副總理吳儀直接同世衛對話嘅呢一仗，嗱嗰個係上集嚟嘅，而家呢個係下集嚟嘅，其實咁當時係點嘅咧？其實當時就係大家都知道啦，嗱我哋當時係經歷過嘅，可能今日好多年紀後生啲嘅未經歷過沙士嗰陣時。不知道那件事是2002年的11月其實已經是講緊搶板南京的，當時是在廣東出現這個這樣的不明的肺炎，跟武漢12月出現的時間是差不多。其實 武漢更早，其實應該是2019年的10月1日左右。但是官方認可的現在日子就推到去12月嘅啫。其實，但係當時在廣東省出現沙士嗰陣時咧，就係呢個11月嚟嘅，我記得就是用白醋煲醋同埋搶板藍根。咁但係直至到確認呢個沙士病毒，然後香港廣東變成疫浮係咩咧？係幾時咧？就已經是去到呢個之後的4月啦，係2003年的4月。當時中共隱瞞疫情是超過4個月，接近5個月啊！隱瞞疫情，唔單止廣東省隱瞞疫情，北京甚至係協助呢個廣東省向國際隱瞞呢個疫情，所以係累Q 死香港299條人命。而當時香港配合中共隱瞞嘅咧，就係叫做楊永強同陳馮富珍，一個就係問責官員裏邊今日嘅陳肇始個位。一個就是今日的呢個陳漢儀嘅位，即係呢個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兩個就話我哋已經問過廣東省㗎啦，但係又冇證據有件咁嘅事，然後跟住否認翻到嚟香港，否認有社區爆發。鍾尚志已經對住鏡頭一路喊講已經爆發，出現社區爆發，係呢兩個人累到香港299條人命。當然後邊都有董建華啦。好啦，成件事交手裏邊，當時嘅世衛本來在聯合國下面就是一個彈散組織嚟嘅，彈散組織就是一班嘅醫療專家喺度研究下嗰啲各種各樣艾滋病啊、病毒啊等等呢啲核輻射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從來唔係一個政治性嘅組織嚟嘅。世衛起朵係咩咧 ？WHO 係因為2003年嘅沙士，當時呢個挪威嘅其實佢一個政客嚟啦，當然係挪威嘅前首相布倫特倫。就是力斥其非，怎樣逼到中共跪低揭露這個疫情而跟世衛全面合作是什麼呢？他就拿了一個最毒的招數，就是法旅遊警告。本來世衛就是一隻無牙老虎，大家不要講到以為他那麼厲害，今天講到哇那麼權威那麼厲害，其實你只要想起我們那時候，想起2003年之前的世衛，基本上沒有人有興趣的一個討論的組織，是比這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就更不受關注。他真正起到那一役，就是用這個旅遊警示來去封鎖中國。結果當時為什麼旅遊警示和禁入境那麼厲害呢？成為那個武器呢，就是沙士那時候 WHO 的總幹事布蘭特蘭，就是以旅遊警示成功來對付中共，逼中共全面合作。而中共知道在沙士之後就知道 WHO 的重要性了，所以就力挺这个当时香港沙士第一罪人陈冯富珍，帮中共掩饰的这个这样的垃圾高官，就去顶了做世卫的 keeper， 然后就收买那些落后的国家控制 WHO 一路到今日。现在联合国的组织除了 WHO， 另外就是人权的都是控制在一些落后国家那里，已经是。所以 Donald Trump 一早已經講啦，就係話唔再俾錢，唔再參與呢啲咁嘅組織，做咗冤大頭。今次中美疫戰就係圍繞住 WHO 嘅控制權，係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好之後中美爭奪喺國際組織裏邊嘅領導地位係絕對有關嘅。所以呢個 WHO 嘅呢個埃塞俄比亞嘅政棍咧，就點樣幫中共協助佢隱瞞啦？嗱。旅遊警示和禁入境呢，是 WHO 發出這個剛才我說變成這個國際關注的緊急疫症事件之後的手段的一個致命工具來的。因為譬如沒有這個世衛的加持，我意大利只是 ban 你大陸佬入境，大陸佬就絕對這個耿爽和華春瑩，即是爽哥和春姐就會出動的了。出動咩咧？就係會譴責呢個意大利歧視中國人，嚴重辱華反華一大棚，大家明噶啦 ，cut and paste 成段出曬嚟噶啦，5000字就係譴責。好啦，美國一樣，其實美國一早已經準備咗就封 Q 佢噶啦，其實停航班噶啦。所以世衛去到1月30日一出呢個頭先所講嘅進入呢個叫 fit 嘅狀態嘅話咧，就即嚼即停即封。如果不是根本之前在1月30日之前兩日 當時你看美國傳媒已經引述白宮的消息，就是說如果世衛今次不再停，我們會單方面行動，會單方面 封這個中國人，不讓他入境。所以呢，這個是中美之間在整個國際事務的角力的一個這樣的大背景來的。因為當你有了世衛的 endorse， 專家都說要封了，是這個叫國際緊急的關注的疫症事件了，後面那些封關行動和停航班行動就順理成章，中共只可以說美國不厚道，是吧？所以那個不厚道是很有意思的，他不可以說他辱華，說他反華，說他針對中國，將中美貿易戰延續下去這個抗疫裡面，是違反這個人類道德，後面一大堆耿爽那番說話要吞翻曬落肚，王毅啊那些全部要吞翻曬落肚，只是說他不厚道。正正就是因為有了這個 WHO 的那個專家決定這個 fake 的狀態進入這個國際關注的緊急疫症事件，就令到國際上面封殺中共的行動呢就變成理所當然，有了一個的我們叫做聖杯在這裡，就是為了全球疫症擴散而去做的，不是為了針對中國而做。所以你就解釋得到林鄭和這個埃塞俄比亞政棍之間怎樣勾結和中共三者之間的聯繫的了。如果不是，你是沒有辦法解釋的，林鄭是撲街反社會人家，林鄭是精神病都好，都沒辦法解釋的，我覺得其實。而只有這樣的角度你就會知道了，為什麼美國佬能夠成功逼到 WHO 在1月30日轉軌呢？這個政棍試過的，伊波拉他都不列做這個緊急事件的，他自己非洲啊都不列做緊急事件的，那為什麼他現在今次又會突然間受壓的情況下面呢？在1月22日開會的時候，據世界報的事後的揭露呢，當時是一半一半打成平手在專家裏面，然後所以要延續到去23號的會議，這個在世衛的專家會議裏面是很少見，是一次會議談不定，然後要續會，續到23號，續到23號出來之後的結果竟然是令到西方國家大為震驚的，是竟然不將這個武漢肺炎列為這個的全球關注的疫症緊急事件，而當時世衛已經中國已經通報了給世衛是會人傳人，大家記住不是不知道的了，那時已經世衛已經絕對知道已經是會人傳人的了。而當時大家要看個 timeline 你就知道了，中共習近平幾時動員起來成為這個抗疫英雄呢？這個是很關鍵的，中共習近平成為這個動員起來成為抗疫英雄是什麼呢？1月20日，要寫下它，因為看不記得了。1月20日鐘南山接受這個傳媒訪問，強調會人傳人。1月21日人民日報首次刊登武漢肺炎的消息，亦都引述指習近平發了這個重要的指示，要求立即動員對抗這個肺炎，是1月21日1月22日 WHO 開會，1月23日 WHO 開會，即是說當時他已經知道中共已經動員起來去對抗這個肺炎，採取極端的措施。为什么世衛不動呢？为什么世衛不動呢？而为什么去到1月30日轉軌呢？中間這段時間發生什麼事呢？中間這段時間就是香港的抗疫黃金期裏面，林鄭月娥去了 Davos， 包括和邱騰華，所以今天的口罩事件絕對和邱騰華有關的，他就去了 Davos， 怎麼招呼韓正中國代表團等等這些這樣的和內地權貴打交道的活動，同埋去國際宣揚香港止暴制亂成功，再係抹黑示威者，呢個就係林鄭嘅 mission 啦。喺抗疫嘅黃金階段，好啦，當世衛 WHO 未出到呢個 fake 嘅狀態嘅指示嗰陣時候，香港係冇可能，中共係唔會批准。嗱，醫護提出封關係1月23日，中共係唔會批准特區政府封關嘅。因為他正全力利用這個埃塞俄比亞政棍呢，是去對抗 CDC， 對抗美國疾控中心的要求，同埋是 buy time， 是 buy time。 為什麼？因為他知道 SARS 的教訓就是什麼，當他一出這個旅遊警告，世衛一出旅遊警告， 所有航班會停，跟住人流會停，貨運會停。嗰、那個後續嘅影響啦，而家嚟緊嘅啦，其實已經係。所以佢盡量 delay 呢樣嘢，不惜代價，不惜人命。中共係不惜代價、不惜人命去 delay 呢個封關嘅行為。如果喺世衛1月23日未作，仍然冇辦法將佢升呢嗰陣時候，林鄭月娥衝出嚟話要封關咧，所以佢當時嚟講，連停高鐵都係等1月25日，佢喺瑞士翻嚟先至由佢宣布嘛。然後在口岸健康申報嘛，全部都是自愿性質的，是相當之友善的，相當之大愛的，對那些病毒是全部自愿性質的，是1月25日當時已經是。為什麼他仍然是這麼hea呢？是不是因為他個人想報復香港人？我覺得不是，而是因為中共和世衛勾結，阻撓了22日、23日那一個的緊急事件的決定，從而 buy time，令到咩咧？令到佢哋可以係去將國際封鎖中國呢一個嘅行動將佢延遲，一路 delay。咁你嗰陣時香港衝出嚟去封大陸佬，咁咪佔成美國嘅馬前卒咯？喺中共角度嚟講，佢就會覺得你幫緊美國佬嚟嚼我喎。咁所以呢個咧，林鄭無論如何都唔會做，亦都唔會被批准做，所以佢只可以係整色整水。不過整色整水都係撲街嚟嘅呢個，你睇到嘅。隔離設施啊，隔離嗰啲嘅宿舍啊，同埋呢個即係輝明苑事件啊，而家美孚啊，跟住再到呢個嘅口罩荒啊等等，全部就唔關大陸佬事啦，呢個唔關中共中央事啦。但係封關呢樣嘢就一定係同中共當時喺抗疫戰裏邊力挺力阻呢個美國向世衛施壓嘅升級成為緊急事件有關，因為一升級，西方就會全面停㗎啦！你見到意大利啊，呢啲已經準備好曬，其實根本係。而當時你要記住喎，世衛第一次傾嗰、那個疫症病毒已經出咗中國㗎啦，其實嗱，你列入去呢、這個叫做世衛嘅呢個緊急事件咧，就唔係你淨係一個國家。如果你自己裏邊冇輸出嘅話咧，你理得你死幾多人，世衛都唔理嘅。因為列入國際緊急關注嘅疫症事件係咩咧？就要協調嗰個國與國之間嘅協助嗰啲落後國家等等，佢有兩個重要性嘅影響。第一，疫苗嘅生產與製造係會 reserve 一部分去俾嗰啲冇咁好醫療條件嘅國家，呢、這個就係佢作為聯合國下邊組織嘅一個角色嚟嘅。咁呢個係佢 legitimate 去做嘅，就係喺疫苗嘅生產製造。第二係咩咧？其實嗱，第二個最重要咧，世衛冇牙老虎嚟噶嘛，佢最重要咧就係、是。就係、是、變成係一個 name and shame 嘅工具，呢、這個旅遊警示，呢、這個就係講翻2003年嗰一役，世衛起墮嗰役，而中共係深知道呢樣嘢係會重創中共嘅經濟，係會重創佢嘅經濟，所以越遲就越好，越遲越好。但係呢一個咧，美國佬咧點解嘣一聲就即刻出最高級別嘅旅遊警示呢？你可想而知，佢根本就 ready 曬嘅啦，嗰套嘢其實佢 ready 曬。你一嚟喺外國，一有美國，一有呢個確診個案就你嘅啦。其實喺歐洲一有確診個案就會你嘅啦。其實係咪你睇到而家德國《明鏡周刊》嘅封面今期係咩？呢個冠狀病毒大大個字 Make in China 兩重意思 ，Make in China 可以係中國嚟嘅冠狀病毒，同時都可以係中國製造嘅冠狀病毒。德國佬啊，所謂喺歐盟裏邊同中國最友好嘅啦。都已經係去到歪爛面嘅階段啦，已經係好啦。即係呢個喺呢個 CDC 美國疾控中心同世衛之間嘅角力裏邊，究竟點樣可以夾到呢個埃塞俄比亞嘅政棍跪低咧？美國疾控中心就係西方世界對抗疫症嘅總指揮，而中共係以 WHO 嚟對抗呢個 CDC。點解咧？因為 WHO 唔好話嗰啲嘅即係第三大嘅經費嚟自中國啦，第一美國，第二日本啦，第三中共啦。而係中共一路咧係滲透緊國際嘅組織，呢、這個好清楚噶啦。何志平行會聯大前主席蔡爾維亞外長已經係好清楚噶啦。其實通仲有呢個嘅扎德總統啊等等呢啲，即係大家唔好以為嗰啲事唔關係，其實係有關聯。好啦，雞針之後就輪到呢個埃塞俄比亞嘅呢、這個。丑闻前身的政棍嚟嘅，其实佢访问 俄羅斯見完普京之後，就委任俄羅斯的專家做這個的肺病的不知抗疫專家咁樣嘅，即係永遠都是 please 嗰啲權貴的人，嚟自呢啲咁嘅非洲小國的人，你就會知道佢會俾呢啲習近平啊、普京啊呢啲點樣 manipulate 嘅啦。其實窮慣啊嘛，因為你睇乍得總統咪知咯，你睇烏干達外長咪知咯，窮慣啊嘛。何志平俾幾多錢啫？係嘛？幾十萬美金、$1,000,000、$3,000,000嗰個 level 嘅啫，其實係。咁好啦，喺咁嘅情況下邊咧。呢一種嘅呢個 WHO 就點解會去到30號就改變立場咧？然後宣布成件事係緊急事件咧？第一，呢個疫情事實上已經喺國際層面擴散，避無可避。第二，美國亦都單方面自己喺傳媒裏邊已經講咗啦，白宮就係話：喂，如果你 WHO 唔升咧，我哋自己 CDC 就會理噶啦。咁你諗下，咁如果德國又有 case， 英國又有 case。紐西蘭、澳洲、其他國家、日本、南韓，咪全部跟你個腦嗰套咯。到時你世衛就完全連影響力都廢埋添啊！但係呢個埃塞俄比亞政棍係咩啊？係 before 佢升呢之前，先去大陸訪問，就會見咗呢個習帝，然後就留低條尾巴俾林鄭攞嚟喺之前嘅記者會嗰度用啦。呢條尾巴係咩咧？就係、是、話雖然今次世衛列為呢個叫做 EIC 狀態，不過就唔可以歧視中共。中共嘅抗疫好成功啊！乜講多個醜聞添俾你聽。其實你睇翻世衛嗰個網站咧，呢、這個埃塞俄比亞政棍所講嘅內容咧，對歌中共嘅歌頌咧，其實冇中國新華社嗰個新聞稿咁辱罵嘅。新華社嘅係篡改咗呢個世衛嘅新聞稿嘅，其實大家對一對你就知道。好啦，然後因為咩咧？他話俾佢進步，其中一個原因係咩？係相比起沙士嗰陣時進步。喂，大佬 ，iPhone 換咗幾多代啊？已經係沙士嗰陣時，基本上就係全國一齊隱瞞，共產黨參與隱瞞，隱瞞5個月啊，大佬啊！咁你今次將個基因圖譜交出嚟，通知世衛人傳人，咁肯定係比當時嚟講係進步啦。但係你當時係一個點講咧？即係你係一個打家劫舍、無惡不作嘅山賊。然後今時今日你係變成一個小偷，咁但係係咪代表你一個好人呢？你由山賊變成好偷、小偷，好啦，呢、這個埃塞俄比亞政棍譚德塞就話：，佢已經唔做山賊啦，佢而家只不過一個小偷，即係證明佢已經大幅嘅改進啦，咁樣，咁都諗得到，證明呢個人有潛質。點解會成為習近平抗疫國際公關就係咁嘅原因？以後大把水道，我話俾你聽，你睇呢啲咁嘅非洲小國，絕對係。因為他就咁樣歌頌，同埋掕低條尾，就話大家唔好用旅遊警示同埋呢個斷絕呢個人即係入境啊，阻止入境嚟去應對呢個中共，咁樣係唔啱嘅。咁呢個就回應中共嘅要求啦。其實因為1月22號嗰次開會不能夠成功升呢，亦都係中共嘅目標，就係話喂，你咁樣做完之後，跟住就封關入唔到境，跟住人流之後就物流，咁我哋咪撲街咁樣。好啦，佢以為 buy time 即係少啲 case， 佢都唔知道。喂，大佬啊，你武漢500萬人外逃啊，大佬啊，喺封城之前，仲有啊，武漢封城之前春節活動40萬人食團年飯，咁嘅活動都繼續進行，而武漢班官係知道人傳人嘅喎，當時係你撲街到咁嘅地步，然後祈求個天會幫你，然後祈求你唔會傳去人哋嘅國家，唔係啊嘛？今時今日連菲律賓都排華啦，係嘛？你諗下，菲律賓確診之後，跟住有一個死亡個案啊嘛，係嘛？唔好講越南啊嗰啲啊，連菲律賓都排華啦。所以你就話呢啲咁嘅習帝小學水平嘅人，基本上你明知嗰樣嘢係過唔到關嘅，點解你要拖？你唔單止拖死自己，係因為你唔想人哋去封你，唔俾你嘅國民出入境。好啦，仲要咩啊？係俾中共嘅官員外逃，權貴外逃，嗰啲嘅民企嘅老闆、國企嘅老闆、外派嘅專家，全部咧就有機會外逃。所以喺避孕套裏邊就篤穿2個窿。嗱，呢個就係我所理解嘅中美喺呢個疫症封關問題裏邊，中共嘅策略，而林鄭月娥其實係一條中共嘅傀儡走狗。不是因為他性格缺陷，不是因為他剛愎自用，什麼都不是， 而是她一個傀儡走狗，這個就是一國一制的真相。香港是直接由中共管治，為什麼連汕頭都可以封城？因為汕頭中共的黨官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綠黃燈就開步走，是就是這樣了，我不用等綠燈，紅燈已經開步走，紅燈已經開步走，所以呢到你到時不讓我封，我已經向汕頭市的兄弟有交代了。但林鄭是什麼呢？所以我就說大家一定要撐醫護，因為醫護就正正是在這班仆街在這裡角力期間提出了要封關這個行動。而今次林鄭為什麼肯讓步呢？以她的性格她可以不讓步，其實沒有意思的告訴你，遲些她連深圳灣都封了。為什麼？因為世衛在1月30日已經出了這個這樣的國際關注疫緊急事件了嘛，緊急疫症事件進入這個 FIC 的狀態了嘛。那中共都算了，無力玩了，是吧？但是問題你看林鄭，其實當日出完之後是最好的時機，在那時候宣布全面封關。你想想是不是？因為中共已經守不住世衛那條線，這樣的話你就一湧而上咯。你大條道理啊，你不用說什麼啊，你不用說我現在第一個出來啊。意大利、美國其他都開波，越南都開波的時候，菲律賓都開波的時候，你就一湧而上咯，是吧？就算你不叫封關啊，你叫做希望入境的人提供健康證明得不得啊？李慧瓊今天講的條橋抄我的啦，不是一樣得，為什麼不得啊？什麼即是變相封關，想都不想，總之 toe the line，去到最絕，去到最盡，撐中共撐到最行，不惜代價犧牲香港人命，這個就是林鄭，這個才是政治考慮。她在記者會說裡面說，她說世衛是考慮科學，不是考慮政治，這條仆街連對世衛的基本認識都沒有。世衛就是一個政治機構，當年布蘭特蘭怎樣用這個旅遊警示來去打敗這個中共，就是一個政客所做的行為。為什麼中共要擺雞針上去 WHO？为什么要支持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契弟入去？就是政治行为。讲什么科学啊？所有专家应不应该列做这个？你看如果是，为什么23号我想问和30号的分别是什么？如果讲科学的话，你林郑你来答我。如果是讲科学的话，你昨天讲的东西和今天讲的有什么分别啊？为什么打到昨天之我？是吗？完全不是。真正政治考虑的其实反而是林郑月娥，是歪曲了WHO 的決定的意思。黎青龍我都很對，其實是歪曲了 WHO 的意思。 WHO 的意思就是說，我最重要，我是一個國際衛生的機構，如果這個是公共衛生的緊急事件，國際的事件，大家就要做這些 step 這些 step 這些 step。 後面那句話其實是那個黑鬼自己加下去的，是因為習近平給了一張單他，然後他自己加下去的，那部分反而不是最重要。好了，林鄭就勾了下去那部分，然後去否決封關。其實23號醫護提出的時候，這個譚德塞什麼都沒說過，又何來有世衛的立場呢？而一開始林鄭是一路否定一路否定封關的。好了，直至到這個譚德塞說完，他又拿來做這個理據。你可想而知這個人其實他不是邪惡，不止邪惡，他是陰險狡猾，陰險狡猾，為了配合中共解釋，幫中共去擋去解說，然後用盡各種的理據。所以我就話林鄭 WHO 的譚德塞和習近平其實是一個鐵三角。我們休息一陣先。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了。